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中午的这个时段里面，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的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北京来说的话，这个气还是气温低天气寒冷的问题。目前这个气温呢，普遍都还是在-5度到-6度这个样子。预计14点到15点的时候呢，气温可以达到最高点，是达到一个-4度左右这么一个高度。和昨天的-4.7度的这个最高气温差别不太多，天气也是比较寒冷的。那么今天夜间预计最低气温是-10度，出现的时间是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前后。天气感觉寒冷，尤其是这个北部和西部远郊区。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5度，甚至更低。这可以说呢是滴水成冰，且天气十分寒冷。有双休日出去郊游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雪黄色预警信号。主要就是说今天白天到夜间，湖北的东部和南部，安徽的西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的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呢是有这个大雪天气。其中呢这个湖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雪。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湖南中北部，贵州的中东部以及这个江西的西北部呢是有冻雨。这个对交通出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请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那么就世界范围内来看的话，就是北美这个天气啊，它的重点呢就是明后两天有一股冷空气要影响美国以及这个加拿大的中东部，这个气温呢逐渐是下降。比如像纽约这个周六周日的最高气温呢还能这个在10度左右，不过到下周二呢这气温就会降到-3度左右了。这个气温的变化呢还是比较剧烈的，要注意这个变化。如果去那儿的话，这个衣物呢是要多带一些。那么除了气温在降水方面，这个北美东部这个降水范围是会更广泛一些。其中呢是这个东南部地区呢是个别地方呢周六周日这两天会出现大到暴雨这个量级的一个强降水。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欧洲这个天气来看的话，就是天气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平静的。降水呢是呈现出一个一增一减的这么一个趋势。气温呢是西欧升，气温上升，东欧呢是气温下降。那么明后两天欧洲天气整体比较平静，就降水主要是在这个阿尔卑斯山这个山脉附近以及这个欧洲的北部地区。好在这些降水呢普遍强度都不是太强，对大家的生活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到北欧的话，这个降雨啊会造成这个道路有些湿滑，这个呢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就是表现一升一降了，具体说的就是西欧这个气温是呈现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到了东欧呢就是气温就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它这个幅度啊都不太大，相对来说呢就是像伦敦吧，这个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这个最高气温呢是从8度，会上升到14度，就是说它的变化有个6度，就是但是呢它是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整体来看呢，就未来一段时间呢，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个气温呢，都是稍稍比常年要偏高一点儿。虽然呢偶尔也会有这个雨雪这个出现，但是呢天气也不是会显得太冷。 那郭老师，刚才你提到这个欧洲天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春节期间可能赴欧洲旅行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咱们这个年呢稍微的靠后一些，所以呢可能气温变化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在下一次连线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来自这个出境方面的天气的一些提示。那谢谢郭老师给我们今天做的介绍。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昨天还是有更多的一些高铁受到了天气影响在停运当中，我知道很多朋友很焦急，所以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我们中午时段在环球旅行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连线的北京专业气象台的像郭老师您这样的专家，我们把更多的消息早一点分享给大家好吗？ 好，谢谢郭老师。 好的， 谢谢，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旅行方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北京时间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到我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呢，看起来天气的状况是不错的，就是有点冷。刚才跟嘉宾聊天的时候说到，说这个全国各地都下雪啊，特别是在北方，应该这么讲吧，黄河以北的地方可能下雪都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在北京一直没有雪，所以我们还在盼雪当中。 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江南、江浙那一带， 刚才有人看了一下家乡的雪，在北京看一下南方家乡的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已经造成了。当然，开心的是可以去打雪仗啊，玩一些这个雪的项目啊，但是也确实对很多的交通造成了影响，比如说飞机啊，包括高铁呀、啊。 对，是。我想问一下袁一，你们家那个雪堆雪人或者是打雪仗，平常都行吗？ 我的记忆当中，我长那么大，就是我18岁离家之前，我只堆过一次雪人。 哦，那么多年只堆过一次啊？ 只堆过一次，因为雪根本积不起来，很少下雪。 即使下了很长时间，也积不了。 积不了、它下不了很长时间。在2018年之前的那场雪，应该就是2008年那一场。 哇、那天10年前，十年下了两场。 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南方，如果你看到雪的话，并不像在北方说这个雪你可以利用一下。 对。 怎么利用呢？你堆雪人、打雪仗，这都是小儿科了。 对。 那更多的可能对于雪场来讲，对于冰雪的这样的游乐来讲， 没有办法去实现。 质量还是北方的好，是吧？ 是的，你知道，我说到这个还想说，我不是刚从重庆采风回来吗？ 啊，重庆下了吗？ 重庆呢也下了一点雪，他们现在呢也在打造冬季的雪场。其实有室外的雪场，对于南方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在武隆的天女山的仙女山那个景区打造了一个面积还挺大的室外的雪场， 也要做成滑雪场是吧？ 对，它已经做成了，冬天也可以去戏雪、去滑霜板都没有问题。但是跟北方的雪，它雪质是不一样的。北方的雪是那种沙沙的、干的，而南方的雪呢，就是 糯糯的。 它是那种像有点像冰碴儿、因为它积下了以后就会在化、化的过程 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会形成冻雨，对吧？其实很相似的那种感觉。 是。 那说到这个北方的雪，咱们今天在周末任你游这个环节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好帮手，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主城网的张波，欢迎张波。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波，刚才听到我们说这个雪啊，你对南方和北方的雪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没有？ 实话说，南方城市啊，我去的应该也算不少哈。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雪的概念。就是只不过说是你要是走到一些靠近山区一些地方，这个还也是略微有一点点哈，就是，但是你比如说到了我们的西南部一些的整个大山里边去啊，那个上面确实有雪山存在。 对，我们说雪山就是 对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你知道吗？你比如像我们正常情况，你比如像在无锡啦，或者像在这个什么湖南啦、湖北啦这些地方啊，他如果说是他们不适合去做雪场。这是 不适合做， 对，可能是就是可能 要滑雪还是得在北京滑， 所以说北方的滑雪呢还是一个为主要的一个目的地。 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啊，就是因为我们家乡是在秦岭那边嘛，陕西，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什么滑雪这种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放学的路上滑滑雪啊，因为积了一点雪，然后滑起来比较就是小孩玩， 或者有点冰。 但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慢慢在秦岭，因为秦岭我们知道是对于中国来讲这是非常巨大的一座山脉， 对， 它也是叫秦岭淮河一线的南北气候分界线， 而且隧道也是很厉害的， 很长很长。秦岭呢在它的这个主峰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这个周围啊， 嗯， 现在都开了一些雪场。你比如说我提到太白山， 跟 大家肯定有印象， 对， 太白山会有滑雪场，然后在秦岭的南坡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就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也会有这种滑雪场。 嗯，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这个滑雪这件事情，或者雪的这个堆积，它可能一个是说纬度的高低啊，越往北嘛， 嗯， 然后一个呢就是海拔 的高低。 刚才您说雪山恰好就印证这一点， 是一个海拔的问题。 对对， 嗯，你比如像在什么南迦八宝峰啊， 对 这些地方，说实在话，确实是它是因为海拔的原因。 是， 它虽然是靠西部一些地方哈， 嗯， 但是我觉得是最多的。你像在我们国内吧，还是靠偏于东北部和北部， 嗯 啊，这样的地方来说，它的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个雪质啊，不管从雪的质量来说， 嗯嗯， 还是包括从雪的项目上来说，应该是在比较多的哈。 对，环境可能也是咱们说北方，比如北京、东北、华北地区这样的地方，可能容易让大家觉得滑雪是适合的。 对， 因为你要再往你刚才说这个南迦八宝峰啊，我们一说到这个西边的一些西南的雪山，你不适合滑雪了。 对对对，它只适合去看雪，或者是对你离得很远的地方去看看它，你连近处都走不到。 对 啊，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咱们虽然城区里边没有看到雪， 对， 但是周围的雪场其实 雪场的雪 生意都挺好的，是吧？ 对，雪质都非常棒。 嗯。 你像在我们北京，就是应该来这么说吧，在没有把这个奥运会冬奥会， 嗯， 选定为我们张家口这边的时候哈，然后事实上来说是大家去玩的这个滑雪的这个项目了，可能就是70%以上的人，每一年至少在北京市有70万到80万人会在北京周边去滑雪。 您指的这个时间点是咱们申办成功之前就有这样的巨大的一个群体，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有这样70到80万这个流量。 嗯， 然后就是不是到这个，就是因为在北京周边各个方向嘛，各个区县基本上都有滑雪场。 对， 嗯， 啊， 嗯， 也就是说是你不管从东边的、南边的、西边的、北边的啊，就是南部的可能比较偏少一些啊， 嗯嗯， 但西南方向还是有的。 嗯，南边适合泡温泉的多，啊，嗯， 对，但是北部的温泉 也多 更多，所以说我必须得把这个思路给改过来啊。南边是有，北边也不少， 也有， 对 对对， 啊，所以说是就是之前我记得说是应该是在08年那个时间段到一直到12年、13年那会儿， 也是在北京奥运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那段时间大家选择的可能就是在北京，它也分为就是在北京郊区吧啊，就是有几个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雪道多的。对吧，也是这样来区分的。 嗯， 但是自从这个申奥成功之后，这个张家口的这个崇礼的这个滑雪场呢，可能说是大家都是比较向往的啊，都说是哎，这个冬奥会的一个举办的地方，那么我肯定要去试试去，可能很多人都是奔着这样一个想法。 对，去崇礼的人就会更多了。 对，去崇礼的人非常多，那么势必会导致就是本身它的整个赛道好多一些雪场都是比较专业级别的这个赛道， 嗯， 那么说是它的整个费用了，各种成本都是比较偏高一些，而且你的时间上也必须是允许的， 嗯， 因为你至少现在来说，你从北京就是说是你开车到了崇礼的话，你至少也需要3个半小时左右， 嗯， 啊，能够抵达的。到崇礼小镇这一块啊，当然围绕小镇有很多的滑雪场，我待会儿给大家再说这个事哈， 嗯。 那么先说一下咱们整个北京周边这一块的这个滑雪场， 我们看看能不能看这个分流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对 吧？ 你至少说是应该能够想明白，说是你是一个初级滑雪的，还是一个从没有滑过雪的，还是说一个中级的，还是一个高级的滑雪者？ 先根据自己的这个程度来选择， 嗯，先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我觉得这是最靠谱的。 对，对， 我们也每个人回答一下吧，刚才这个问题。 嗯， 就是 我初学者， 初学者， 嗯。 我是没学者， 这个我比你们稍微强一点点啊。 哦， 就是我只是从中级雪道上下去上了网的人， 上了网的人。 对对对， 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下去以后就上了网了。 对对，所以说我只能说是我对雪场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对滑雪的技术我是一窍不通。 说明张波个子高，对吧？重心高的一般都不太好滑。 哎，咱们俩就是这个，就听起来特别重心。 原因太会说话了，我说的我特别喜欢，你知道吗？然后其实你说是在北京周边来说，不过我可以先给大家先说一下，就是北京周边，你比如说在密云。 它有两个滑雪场啊、 嗯， 一个是一个是南山滑雪场，另外一个是云佛山滑雪场。 嗯， 然后在平谷呢有余安滑雪场哈、 嗯， 然后还有莲花山啊、嗯，莲花山可能是最早些那一批的那个滑雪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特别初级的那样的，就是因为这几年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莲花山都已经慢慢淡忘过去了啊。莲花山的这个滑雪场， 其实它挺老的是吧？ 对对，它时间特别特别的久了。其实从亚布力。嗯有滑雪场的时候，那个滑雪场就是亚布力滑雪场来投资做的。 哇、哦，你说这么大的名头？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对莲花山就会有点印象了啊。这是莲花山滑雪场，然后说是在我们北京的西南部，比如像房山，房山的云居寺， 嗯 啊， 云居寺有一个滑雪场。啊，是云居滑雪场， 云居滑雪 场对、 嗯， 然后 昌平还有军都山， 嗯，昌平有军都山，在延庆有八达岭，还有石金龙， 嗯 啊 嗯， 然后这是当然在怀柔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叫淮北滑雪场、 嗯、 啊， 有人说是到崇礼到那个什么万隆。去滑雪，对吧？啊，先到这个淮北去刷刷道。 嗯， 啊，这是很多、嗯、很多朋友是这么说哈、嗯。 张波这么一捋，就咱们北京就有。得不下十家，我感觉 不止了，好像 差不多已经非常多了，就是基本上好多区县都是有这个，就是在近处都可以有这个滑雪场、 嗯。 就是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发烧友来说，可能你觉得这些滑雪场你都觉得你玩的已经不适合你的话， 无挑战 对吧？对，没有什么挑战性的话，那么你可以去选择，哎，我去崇礼去，因为冬天崇礼说真的啊，这两天我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起来基本上5点半，我看车里边温度是15度啊，就是-15度哈。 嗯，你是说在崇礼吗？ 不是，在北京， 在北京城区已经 在北京。 刚才我们听到嘛，这个连线的时候说，某些地方的。气温应该是早上晚上的时候是-14-15度嘛， 对对对、嗯、这个确实，因为我早上起来我基本上我起得比较早啊，然后差不多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在6点多一点的时候差不多还在-15度左右、 嗯、 啊，所以说是在这种温度下我看到我很多朋友圈都在说哎呀好冷好冷好冷、 嗯、 对吧啊、 嗯、 然后那你要说到了崇礼的话那-25度怎么过对吧 对 啊，那么虽然说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但是说是你首先选择你是不是适合于到这个地方去。 对。 啊，就是因为我家门口能解决的问题，我为什么跑很远的地方去解决呀？ 因为你的路途包括这个收费站的钱，包括你的住宿的钱， 对对对， 还有餐饮的钱， 你的成本就会， 这就是成本， 无限量的在飙升。 以及雪票的钱肯定也要比北京的雪票要贵很多。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雪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我待会儿给大家来分析啊，就是大家发现会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你知道吗、 嗯嗯、我插一句啊，您刚才说的温度我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崇礼的气温呢是-9度， 天哪， 然后明天晚上的气温呢是最低-27度，我没念错啊。 嗯，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说的是它正常的温度，它能保持在-9度的，可能就是在中午 这 两个小时时间 啊，就过去了。 这个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嗯、 时间段，所以说是它的温度是会非常非常的冷。当然，可能你要是在雪上去行走的话，可能你感觉不到特别的特别的冷哈。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说价格的问题，让你一下就倒 是我也说了一个数字，说的是比较低的数字。 嗯，对你这个数字确实，如果是20多块钱滑一次雪的话，我觉得太好了。 他是-27， 倒涨了。 但是比较好的是，在怀柔的淮北滑雪场，其实它这个价格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价格。您如果说是哎，我不需要赶到周末啊去跟大家去滑，赶到平时去的话， 嗯、 它一天一个价格。 啊。 这个是就是在我觉得是整个在北京及北京周边河北地区，甚至包括在这个到赤峰这些区域范围最有意思的一个价格。 哦，这怎么讲呢？ 星期一38，星期二48，星期三一直到星期五78。啊、 哎呦，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还依次递增 ，就是周一是一个价格，周二是一个价格，但是它这个价格体系就是这样，38块钱、48块钱、58块钱、68块钱、78块钱，然后周六日可能是因为属于正常的，就是168块钱的 啊 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我觉得即使是78或者是168，也是很便宜、啊 嗯。就是说，这是局限于就是在我们北京周边，它这个价格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知道吧？就是，但是当然剩下的其他的滑雪场的这个价位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北京周边，基本上均价在120到280块钱左右， 嗯 啊，这是在我们就是整个一个雪票的价格，含你的整个一些雪具， 嗯， 对吧？然后这是咱们整个北京周边的这几个雪场的一个情况，但是每个雪场都有每个雪场的一个特色， 嗯， 比如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端一些的， 对吧，在我们北京周边的这个滑雪场比较高端的一个的话，那么就属于南山滑雪场了啊，也就是原因前几年你去的那个滑雪场。 对 啊，哦，你去南山啊？ 我前两天去南山， 因为南山的它的整个就是各种的分类也非常非常的多。 对， 然后包括一些带小朋友去玩的一些项目也非常非常的多。 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因为现在有孩子了，所以就是南山它这个距离，包括就北京周边这一些都是哈，就您可能根据自己南住在东南西北哪个角落去哪儿更方便一些。 对， 我从建国门出发啊，然后到南山应该是花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已经很慢很慢了 啊。对，已经是算上就是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 因为 这边对， 因为我是中午出门的， 哦， 对， 就有点堵车。 对对对，所以说你要赶上堵车，这个时间正常。如果不堵车的话，其实只有几十公里。 嗯， 对 啊， 对， 就是很近 很 近了。说白了，你绕二环都不到一圈， 嗯，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到达南山滑雪场了。 对， 这就是它的一个距离问题， 这优势。 对，第二一个优势呢，就是说是它的整个设施条件、配套设施都是非常完善的。 嗯， 对 啊，就是不管说是你适合于说是你不管说是滑什么花样滑法的啊，他那个地方有什么猫跳了，就是他们那些专业的，当然我不是特别懂啊，我只是看到他们在玩的挺嗨的。 就上回袁一发那朋友圈里边的那词儿我都不懂，一会儿我还给你念念。 前任后任 啊，对对， 我以为他说电影呢，我说前任三这已经知道啊。 因为我滑的是单板嘛，所以要压前任后任。然后那天我还带着孩子去，我们家孩子1岁半还上不了雪板， 嗯， 但是有一片还挺大的儿童戏雪的区域， 戏雪的区域就 包括有那个轮胎从那上面滑下来，大概有300多米的那个滑道， 太好玩， 大人可以抱着小孩滑下来，其实也挺好玩的。 那个你确定是轮胎吗？ 对，就是个充气轮胎嘛。 那是雪圈， 雪圈 啊，那是 长得特别像轮胎。 对，确实是有点像轮胎。 对对对，雪圈。 我一直在想，我说你怎么坐着轮胎下来的？你直接把人家南山的一个档次就直接从一个很， 你知道过去 无形变快捷了。 我们小的时候在郊外啊， 对， 某一个厂区有一大坡，拿一轮胎上， 着了急的拿那个铁锹那个头，然后直接坐人下去了。对对对，所以说这是小时候就在我们条件不成熟的前提下， 对，一看就是小时候玩过 童年的人。 对，所以说我说是你说了一个轮胎，我说这个轮胎他们做的是什么，我想了半天的 了 啊， 还得先找一个大力士给弄上 雪圈，雪圈，雪圈。 对， 嗯， 那么说是这个雪圈了，还有包括它一些雪地摩托车啊，包括这一些可能在好多滑雪场基本上配备设施上都已经具备了， 嗯， 就是在我们北京周边这些设施里边， 嗯， 因为更多的人，我相信至少就是包括在我们听众里面啊，就是说至少有80%的人奔的一个观点是玩雪。 嗯， 而并不是说是我就真正的我有多么会 滑滑雪， 对对对，可能真的说是有80%的，除了像一些这个发烧友之外，因为南山他本身他自己还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滑雪的俱乐部吧， 对， 啊，每一年他们都会搞一些什么，到这个春季的时候都会搞一些什么各种的节食活动， 嗯， 对吧？啊，就是很多一些俱乐部的会员都会去参加，甚至包括，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很多一些国际的这个什么滑雪的爱好者都会集中到这个地方去，所以说是南山的滑雪场，它本身在北京来说就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高度了， 嗯， 啊，不管说是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是包括从它的整个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 嗯 啊，包括他的一些住宿、吃的， 嗯， 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对吧？ 对， 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它的价位呢，其实说实在话呢，我觉得说是，现在他从北京开到南山，他有直通车， 嗯， 啊， 嗯， 坐他们直通车的话，其实350块钱含一顿餐， 嗯， 哦， 就是一顿自助餐可能是58块钱标准的这种座，就是300-400块钱就可以解决完的问题， 嗯， 对吧？就是从北京你出发， 嗯， 你。带上你的车费都算上， 嗯， 对吧？一个人也就这样了， 嗯 啊。 现在除了像南山这样的地方，嗯，是不是有雪场很多雪场，他也在做这样的就是套餐的这种形式？ 基本上各个雪场都在做。 交通方面呢，会有这样的就是直接到达雪场的这种 各个雪场，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开了直通车 哦， 就是在北京周边的，甚至现在到崇礼那边也是有直通车的， 嗯， 只不过距离相对来说更远一些， 嗯 啊 嗯。 然后说是你比如说像 嗯。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下半时段。 对，下半时段让张波给我们好好捋一捋这些雪场的价位， 嗯， 然后呢，帮助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您的程度去选择更适合您的雪场。 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看布满风霜的脸庞，请不必为我悲伤。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瞻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 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制度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到周末任你游。这个周末如果您有滑雪的需求，如果您还没有订好雪票的话，可以来听一听我们这节目哈，说不定会对您很有帮助。 我是张帆， 我是袁毅。 那我们再次欢迎张波。张波刚才在跟我们讲这个北京周边的滑雪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很多的优势。刚才我打断您，在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让张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北京这个我们的城区、我们的周边这个滑雪场，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是可以选择。 在我们北京周边来说吧，就是你选择的话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的，对吧？就比如像有很多一些朋友可能说我就是体验一下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说是就是一边体验，然后你可以更多种的，比如到军都山，昌平的军都山滑雪场的话，然后你不仅可以滑雪，然后说是你滑完之后顺便在昌平泡个温泉就回来了。 哎，对，这点挺重要的，尤其是就是全家出行的时候，你不能保证每一个人或者 对 组个团儿，你不能保证这个朋友圈里面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愿意在这雪地上打滚，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周边还得有别的设施，比如我这次去南山，小孩玩了一会儿，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就跟着奶奶，他有兴趣，但是奶奶觉得太冷了，奶奶就带着他采摘去了。 对啊， 你看这不就旁边直接解决了？ 所以说是就是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些比较配套、比较合适的， 对 吧？然后说是，就是你像在就是我刚刚说了一个军都山那边的，你不仅说是你，因为旁边 就紧邻着就是昌平的小汤山那一带， 对、 嗯、对吧？然后你可以有温泉，有采摘草莓的，应该这个季节就是草莓也已经下来了、嗯、所以说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当然这个季节去采摘草莓的话可能比较偏贵一些哈， 啊对， 嗯，就是贵一些，不过也无所谓了，我觉得说是 玩嘛， 对，就是一个玩，你花上几十块钱去摘上一摘摘上一两斤就可以了、 嗯、 对吧哈、 嗯、 啊，然后说是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如果说是对于很多一些摄影的一些爱好者，我觉得说你选择余地会更广了、 oh. 对，就比如说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会选择在这个，因为现在不是龙庆峡的冰灯，延庆的龙庆峡的冰灯不是已经开了吗、 嗯、 啊，然后一个是有冰灯，第二个那旁边那个延庆塔本身还有什么柳锅啊豆腐宴、 嗯、 对吧，然后再加上旁边的还包括一些玉渡山的，它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冰雕雪雕制，不是就是那个冰雪节的那种项目、 嗯、 对吧，也是比较适合的，主要整个冰铺，对，整个冰铺特别的多，然后再加上整个晚上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到龙庆峡冰灯里面去看看冰灯、 嗯、 去拍拍照、 嗯、 那么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就是一种组合，你比如你去了这一个地方行了，我晚上在那边再住上一个晚上、 嗯、 你像延庆那边他现在住宿也不是特别的贵， 对 对吧，你像住他们那个也就是八达岭那不是有一个什么金宇有个温泉度假村嘛、 嗯、 啊，你可以选择泡温泉住一晚上花不了几百块钱，对吧、 嗯、 但是相对比较之下，如果有很多专业的这个滑雪的一些朋友，我建议呢就说是您能够去选择到这个崇礼来，可能它是也分的啊，其实我对崇礼的它整个大体上就是有那么七八个这个滑雪场，就大体上有七八个，一个是太武啊、 嗯、 一个是云顶，这都属于冬奥会的这个一个主场地， 嗯 啊，那么说是作为这些滑雪场了，它的整个雪道可能高达180多条啊，那么也就是说专业级的赛手，因为在那边可能会碰到很多一些专业级的赛手，包括从国外过来的很多一些朋友、 嗯嗯、 都会到那边去选择去滑雪、 嗯啊、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嗯、到了那儿我观赏性更好了， 嗯， 看好多高手在那儿滑， 高手觉得看到你也很高兴 是这样，不是 不错， 他那边都是高手的话你看不出来谁是笨蛋了 啊， 嗯， 就是比如像我吧，我就不上去了我只有坐底下看的份儿，对吧、 嗯、 当然他那边呢可能有一些滑雪教学，就比如像有些带孩子的一些什么冬令营这些，他们可以去选择在那边去学习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 啊、 一些这个滑雪的技能， 滑雪学校， 对，有滑雪学校这些东西、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普遍的消费基本上价格是在580开始起步， 嗯 啊，然后一直到1800块钱的这个标准的，就是在不管是从这个云顶呀、啊，还太武呀、啊，这样的滑雪场，然后万龙的滑雪场可能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因为属于比较早期的一个在那边的滑雪场了。 嗯、 那么万龙呢，它基本上也是没有初级道的啊， 嗯， 就是说是它只是从中级道开始的，但是更适合于大众，尤其是适合于带孩子。 哦、 为什么说适合于带孩子呢？因为小朋友在他那个里边有专门提供的小朋友室内的整个一个汉滑的区域，还有包括一个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雪场里边滑， 嗯，室内的， 对对，室内的一个汉滑的一个区域、 嗯嗯、 给孩子玩， 对，给孩子去玩，然后还专门的去托管的，而且包括他的儿童餐做得非常好、 嗯、 啊、 哦、 这是我比较了解他们那边的这个情况、 哎、这个好 啊、嗯，所以说是了，就是你一边可以说你要是觉得说哎你非常专业，但是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的话，对吧、 嗯、 然后你可以到这边这个里边去、 嗯、 对吧，就是比较适合你，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野雪的滑雪的这种这个我不作为太多的推荐，为什么，因为野雪这个一般情况是需要有技能的 啊， 对吧，没 有危险性， 对对，危险性确实是比较大、 嗯、 啊，然后你像在这边的话，在张家口这边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就比如说在万龙八义， 嗯 啊，还有包括在这个就是一些比较小塞纳都， 嗯， 这样的雪场，它的价位基本上趋于在100到200多，对吧？就是、 也就是说， 对对对， 去崇礼这个方向，去张家口这个方向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那样的，我们可能更专业一些的，更这个高大上一些的， 对对对，不是每一个都是， 其实还是有风险游人可以选择的， 对，还是有选择的余地、嗯，只不过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可能作为我们北京这边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会想，那去我肯定要去选择好的呀， 我来都来崇礼了， 对、 嗯， 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你。就是单独的一个雪票，如果周日的话，一天的雪票的价格能够达到800到1000多块钱，对吧？ 嗯， 800到1000多块钱的话，然后说是你肯定至少在那边需要住一个晚上。 对。 那么一晚上住宿费用，然后下来之后，他从1200块钱到2400块钱的房都有，对吧？您可以、 嗯、 您可以跟你自己的选择去选。然后也就是你去这一趟不算你的路费，在当地的消费，不连你的吃饭的费用。 仅此一个住宿和一个滑雪可能需要3000块钱左右， 真是不便宜呢 啊！这就是仅此只是一天的哈，一天就是两天的，就是一个周六日这样的一个价位。然后如果说是您不是真的是滑雪发烧友的话，或者不是特别爱好的话，我建议你说你在我们周边就可以，对吧？因为你3000块钱你已经 飞北海道来回， 你已经 可 以在、 啊、这真的吗？ 对呀、 啊，最近嘛， 3000多呀， 就是也就是说是你都可以在我们北京。举个例子，就说是园区的那个南山的那个滑雪场啊、 嗯， 就是你可以在他的会员俱乐部办一个会员俱乐部的卡，然后全年的门票是免费的， 哦， 不是，终身是免费的，可不是全年，是终身是免费的，所以说是这个它是， 所以这样的例子就告诉大家，其实还是根据你自己的这种选择和你觉得性价比，因为每个人 对 性价比的认知不一样。 对， 就是如果你在就是北京这边城区的这个雪道满足不了你， 对， 那你肯定是得分 重力，那么你肯定 休息。 对，您比我们进阶的更早。 对对对。 当然，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觉得说更好的一个选择，还能够再选择去赤峰的美林谷。 赤峰、 哦、 虽然是说是属于赤峰，可能大家一听赤峰是比较远， 嗯、 其实说实在话了，350公里的路，京城高速，然后直接可以开到那个可以走的，然后再走城赤，走一小段就到了， 嗯、 也就350公里的路、 嗯、 就可以到达这个美林谷的这个滑雪场。 嗯、 美林谷的滑雪场，它也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之前没有去规划这个奥运会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场地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算是中高端的一个这个滑雪基地， 嗯嗯， 而且是一个体育运动的基地， 哦 啊，而且夏天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然是有草原哈， 嗯、 这是非常好的。 雪票价格好像也挺合适，大概是在160左右。 对，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价位呢也是非常合适，而且它的整个配套设施的宾馆也是5星级的标准。 哦 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这是提供了一个更新的选择。 相对来说，知道和选择这边的人就会少一点，是吧？ 就是因为大家总觉得赤峰 远、 啊，这个600公里呢、嗯，其实你只用走350公里， 它不是让你到赤峰市区， 它是属于赤峰的管辖范围之内， 嗯、 其实和承德离得很近。 哦、 那么承德，比如像承德市区，它也有一些，比如像什么元宝山滑雪场哈、 嗯， 然后这个也是就是适合于就是初中级的吧哈、 嗯。 其实价格从80块钱开始起步。 哦，80起步、啊、 对对对对、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选择、而且除此之外呢，你比如到了我们北京的这个靠南部一些区域，比如到天津 嗯 盘山滑雪场，还包括玉龙滑雪场， 嗯， 这都是属于价格不是特别贵的。 一个是盘山是吗？ 对对对，盘山的 盘山， 对对对、 嗯、 还有一个是济州的一个滑雪场、 嗯、 它的价格都是大概最便宜应该是能够达到50-60块钱吧、 嗯、 最贵也就是超不过200块钱、 嗯、 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价位，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因为它这个雪季的价格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停的调整、 嗯、 我说只能说是一个区间的一个价格哈、 嗯、 所以说是就是在这边的话的价格就是从50块钱到170-180块钱这样样子、 嗯、 然后它的，因为在这边的话也济州的这个滑雪场，因为它旁边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温泉去泡一泡、 哦、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而且你比如像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大家很多一些朋友对这个什么狼牙山可能也比较熟悉哈、 嗯、 就是基本80%的这个朋友应该都很熟，都听说过这个地方哈、 嗯、 那么狼牙山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滑雪场，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是它本身属于河北的易县哈， 嗯 然后就河北保定的易县这个位置，然后它的除了这个滑雪之外，它的这旁边的整个一些冰铺的设施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距离也比较合适、 嗯、距离也是100多公里、 嗯、 很近、 嗯、 当然说是在这个云居滑雪场里边比较就是靠近我们西南部的，就是房山这边的哈、 嗯、 就是因为我是围着一圈、 嗯、 云居滑雪场它本身是一个环形的滑雪，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云居滑雪场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是基本上处于无风状态， 嗯 哦 啊，这是说它这个雪场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没有风、 嗯、 你滑吧，虽然是冬天，虽然是在这个山区，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整个一个价格的体系，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消费性价比啊， 嗯， 然后或者再根据自己个人的 路途啊 各种的需求，还包括你的时间来去选择适合于你的这个滑雪场， 嗯 嗯 啊， 真是这样一捋以后，大家思路就会很清晰。首先是提醒了大家有很多可能已经被你们所遗忘的挺不错的滑雪场、 嗯、 包括也提供了像赤峰这样的一些咱们可能有误区的一样、 就是、有些大家可能就是 觉得远， 对 这种情况，然后去的 滑雪场， 这些滑雪场， 包括价格什么的，也给大家稍微捋了一下哈，所以就只能根据个人的选择，都是封建游人嘛，所以这个价格差别还是挺大的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是整个就是很多朋友在滑雪的时候，就比如他就是只能说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去滑雪场啊，就是只是后来之后呢，就是可能时间原因可能去的就比较偏少一些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是比如像在延庆的石金龙啊，为什么呀，虽然它的雪道不是特别的多，对吧，但是对我来说是已经足够了，对，因为 您上网那回是在那儿吗？ 我上网那回也是在那儿。 哦，那您跟我是一个地方。 对，咱俩是在 一个地方上网， 那是有情节的。 对，这感情还是比较好的啊。对，确实是我觉得是为什么呀？第一个，我觉得我能吃好了，为什么呀？我选择吃的比较热乎乎的，不管是豆腐宴还是什么羊肚宴、牛肚宴啊，就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至少在这个地方它还是比较集中的，有一些区域，比如像在柳沟，对吧，然后比如晚上的时候，然后确实是我晚上夜滑我就甭想了啊，就是根本不去想的事儿，然后而且晚上本身也是比较冷，可能很多地方夜滑的价位也都是比较便宜的， 对 啊， 你晚上喝点小酒， 晚上喝点小酒，然后说是真的是冰灯到里边去看看也非常不错，对吧，它这个冰灯就是很多朋友说冷啊不冷啊，我说这个里边其实是不冷，它是室内的，它几乎是在两个峡谷上面搭了一个顶棚，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冷，对吧， 所以这个配套的东西，特别是刚才说到这个滑雪本来是费体力的事儿哈， 对， 吃一定要吃好了， 对，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地方，其实有一句话可以来总结一下，就是京津冀咱们的这个协同发展真的是让更多的朋友在滑雪这件事情上受益了， 对对 对， 我们无论是去崇礼去河北，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 对对对， 还是更多的有些河北的朋友离北京近，也在北京的雪场、 来北京滑，所以大家这个滑雪热情确实是空前高涨，这看了还是挺欣喜的、 我知道的好像那个2022年有好多那个冬奥会的那个志愿者的报名的项目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你真有这个兴趣的话，到时候咱们做个志愿者， 对对对，也能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对，就是挺冷的哈 再次感谢张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